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。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，开车要系上。 更是温暖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系好安全带，安全出游由家人的第一个拥抱开始。 每天一点，十三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请欣赏谭盾创作的电影《英雄》中的音乐，曲目有《苍》《天下》《风》《飘》《玉》《闯秦宫》《齐管古琴》等。

Thank you.